长蛇鬼四处乱撞，舌头向青灰色的重鞭甩飞几个小阴差。何峰难得靠近，抓住机会放出白鞭缠住他的舌头。长蛇鬼被牵着命脉，鹅鹅啊啊的叫骂，速度渐慢下来。何峰刚要将白鞭收紧，白鞭突然暴躁起来，不听使唤，在空中乱甩。何峰力量被封住，一时压制不住他。长蛇鬼趁他被反噬之际挣脱白鞭，一掌打过来，将何峰震飞数米。长蛇鬼得意地沈笑起来。 早听说寻屎厉害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 何峰顾不上他的嘲讽，手里的白鞭不受控制地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胳膊。眼看着长蛇鬼甩着舌头叫打过来，他冲白鞭怒吼： 反了！ 白鞭缓缓松开他，何峰没来得及使出鞭子，那条长蛇卷着乱叶甩了过来。他抬手欲以白鞭挡住，不想一道黑影闪过，黑鞭将那长蛇鬼连舌头带身体捆了个严实。裴毅抱着双臂落在何峰面前，嘲笑他： 姓何的，你丢不丢人？被这种货色打成这样。 何峰起身，裴毅拍了他一下，忽然感受到异样，双手按在他肩头上，神色凝重。 怎么有两根安魂钉啊？不对，三根。 何峰打开他的手，裴毅抱着臂，不爽地看着他。 没听说你犯什么事儿啊？偷偷造了什么孽？怎么回事啊？ 不该问的别问。 我还就要问了。哎，听说你找到旧情人了，是不是因为他？ 别挡路。 裴毅雄赳赳地逆着他，忽然朝他的眼罩伸过手去。 鬼猪没细看你，还敢动手？ 何峰躲了过去，握住他的手腕，他踢了踢地上的长蛇鬼。 少废话，收了你的东西，让他们带走。 你说这算你业绩还是我的？ 你的。 裴毅开心地收了黑鞭，让阴差捆捆带走了。他跟在何峰后头，揉了揉自己身上安魂钉的位置，念道： 我觉得你脑子多半有点问题，为了一个女人使劲折腾自己，现在想想那种疼我都怕。不愧是鞭手啊，两根不够，还得上三根。 再废话把你嘴撕了。 那你也得打得过我才行啊。 说着，裴毅一脚冲何峰屁股上踹了上去。 我现在可不怕，来啊，打一下，看看是你的白鞭厉害还是我的黑鞭更强。 何峰受够这个话痨，正要发怒，忽然感受到另一股强大的阴气弥漫在周围。他没心思与裴毅动手扯嘴皮子，说的没了踪影。 来活了。 哎，赌赌这个是谁的，你等等我。 何峰虽力量被压制，速度却一如往常的快，甚至把裴毅落了很远。那恶鬼周身黑气缠绕，被白鞭缠住身体不得动弹，忽然骂了一句： 嘿，你，哎，切，何峰，你给老子松开。 说罢，黑气散去，恶鬼显出人形来。何峰看清他的面容，立马收了白鞭。 怎么是你？ 这恶鬼长得眉清目秀的。 哎，现在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派你过来了吧？ 何峰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 你没去投胎，为什么一直在这儿作乱？ 什么作乱？不过就是吃了几只鬼而已。当官的话你也信？给我安个什么罪名，还不是全凭他们一张嘴？ 啊，我差点忘了，你现在也是吃官饭的呀，巡使大人，十一殿的大红人呢？啊？ 怎么，你们认识啊？ 这个交给我，你先走。 裴毅与何峰认识几十年，一见他这表情就知道事情不简单。 好吧好吧，让给你。 说罢便消失了。何峰看向恶鬼， 你害死人了。 他们也算人？哼，一群畜生，畜生的后代都该死。 那是过去的事儿了。 过去？哼，我可没过去。哼，看起来你还真放下了，嗯？哎呀，何大人何大人呢，心胸宽广，祸国灭家夺爱之恨都能放。哼，这血海深仇你放得下，我可放不下。 薛丁青， 朋友一场，我不和你打，赶紧走。 你给我站住。 很好看。 女子穿着和服正对着镜子。男子自后面为他整理衣带，手从肩划过，在他的脖颈停留片刻，最终落在他的下巴，轻轻往上抬。 母亲见了一定很高兴。 你干嘛？高廷修一踢了下他的脚跟，季彤从梦中惊醒，身体猛地一抖，他转身看向后座的高廷修一。 我在看书呀，怎么了？